市委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。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话说单位小张是一大龄青年，这天苏子姐又给他介绍一女朋友。苏子姐呢想了一特妙的主意，把他们俩人安排在一辆去杭州的火车上见面，不合适的话下车各走各的，要是合适呢，俩人可以去杭州玩一趟。这苏子姐当天啊估摸着这火车开动了，她就给小张打了一电话。 哎，小张啊，人家刚才姑娘给我来电话了，说对你挺满意的，不错啊这回。 苏子姐说完话，小张赶紧解释，不是这么回事，苏子姐，你先得听我把话说完喽。 哎，小张，你还说什么呀？我看这事儿能行，你放心玩去吧啊。 一听苏大姐这么说呀，小张的电话那头跟苏大姐嚷上去了。什么就能行啊？你赶紧给那姑娘打个电话，你跟她说误会了，完全误会了，我上错火车了。说在一个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，这天啊，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中提琴手打起来了。这音乐厅的经理看见之后赶紧前去阻止，并且询问他们争执的原因。此时这个中提琴手先说话了： 经理，你要给我评评理，刚才我正要独奏表演的时候，这个该死的家伙弄断了我的琴弦。 经理听了这中提琴手的话，马上回头训斥这个吹双簧管的：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凭什么把人家中提琴琴弦弄断了？这双簧管演员啊，一脸无辜的解释： 经理，这事儿可不怪我，是他先挑起来的。昨天他弄坏了我双簧管上的两个按键，可是到现在他都没告诉我是哪两个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出外打猎的丈夫回来了，一进门之后他就把他打的猎物交给了太太。太太看了一眼，向丈夫问道： 你打回来的这只兔子脖子上怎么还挂着个硬盘，上面写着什么17.25，这是你买的兔子吧？ 听到太太的话，丈夫胆战心惊地回答道： 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太太，我怎么可能在外头乱花钱呢？这只兔子千真万确是我打的，至于上面那串数字嘛，那是我打死这只兔子的准确时间。 说有这么一位女高音，她去世了。她在去天堂的路上碰到了一天使，这天使就问她： 可爱的女士，在你这一生中，你到底唱错了多少个音符呢？ 我这一生嘛，只唱错了3个音符。 听到这位女高音的话，天使赶紧回去查了查资料，看到确实无误之后，她就转过身，拿出了一根针，对着这个女高音的胳膊刺了3下。这女高音急了： 为什么要扎我？ 天使解释道： 是这样的，你在活着的时候每唱错一个音符，来到天堂之后我们就会用针刺你一下。 女高音一听啊，这是人家的规矩，也没办法了。等他来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啊，天使就把门打开了。刚开开这门啊，这女高音就听见里头传出了一阵非常恐怖的惨叫声。这声音好像她也比较熟悉，于是她非常惊慌地问道：“ 天使，您听，这里头是什么声音呢？” 天使非常严肃地回答道：“ 别害怕，可爱的女士。那是一个男高音的喊叫声，他正在接受惩罚，他即将在缝纫机上度过他的第三个周末。” 有这么一天，一个来应聘指挥的家伙在乐团里接受面试。 你告诉我，先生，怎么样才能让两个风笛在演奏的时候音调完全相同呢？ 应聘的人回答道：“ 取消一个风笛，先生。” 这天啊，蜗牛妈妈对自己的蜗牛儿子说道：“ 小儿子，其实你也不小了，明天妈妈带你到隔壁村里相亲去。” 小蜗牛特害羞地说道：“ 不行，妈妈，我今年才12岁，还没到法定年龄呢。” 蜗牛妈妈安慰道：“ 没事儿，傻孩子，等我们走到隔壁村里的时候，你的年龄就够了。” 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。 有的 天我有属于我的天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一小镇上，这天在一次布道活动结束之后啊，一个男的被神父说的一句话给感动了。这神父在布道的时候说，说谎啊和欺骗是一种罪孽。就在两周之后，这男的呀，他突然给当地的税务局写去了一封信。 税务官先生，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是因为我向您隐瞒了我的个人收入，少交了个人所得税，所以我的信里附上了一张150英镑的支票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最后呢，如果我还是睡不着觉的话，我会把剩余的部分给您补齐的。 话说一家心理诊所的心理医生，这一天对他的病人肖恩的治疗情况呢，突然感觉到非常的乐观了。于是呢，他就叫来了肖恩，对肖恩说道：“ 肖恩先生，你最近的表现相当不错，你比那个和你住在同屋的巴利先生强多了。你看看他，到现在为止，他还到处跟别人说他要买下什么爱尔兰银行，太可笑了。” 听了这位大夫的话，肖恩突然变得很激动，大声喊道：“呸！”巴黎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可耻，我天天跟他住在一块儿，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跟他说上100遍我不买。 话说在伦敦繁华的大街上，一个刚干推销员的人啊，正在向一名经验老道的推销员抱怨道：“ 老前辈，不瞒您说，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，我每到一个地方去推销都会遭到别人的侮辱。” 听了这话，这经验老道的推销员很乐观地说道：“ 年轻人，你还是得慢慢学。你看看我就从来没体验过你说的那种情况。我已经干这行30年了，我拿出来的东西曾经被人家从窗户里扔出来过，我自己也曾经被人赶出来过，可是我从来就没被别人侮辱过。” 话说有这么个小刘啊，他媳妇儿是一白领，怀孕期间啊，这小刘媳妇儿就参加了一个育儿培训班。在这培训班上啊，老师讲完课之后，就对这小刘媳妇儿提出了一个问题。 哎，这位同学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假如你现在正在屋子里抱着你自个儿的孩子，你突然就发现吧，地上有一杆圆珠笔，那你在抱着孩子的时候，你怎么能把地上的圆珠笔给捡起来呢？ 听到老师的问题，小刘媳妇儿想了一阵，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道：“ 老师，一旦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会立刻对我老公说，你眼瞎啊，没看见我抱着孩子呢，对吗，老师？” 这天擦汗的时候啊，有一对情侣在河边互相依偎着，聊着聊着，女方提出了一个要求：“ 亲爱的，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你要是敢从这跳下去，我就相信你的话。”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